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有的成熟动人。 三十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大咖时间。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那看谁啊？ 这你都不认识，那不就是那谁吗？ 那旁边跟他砍的那人是谁啊？ 那你也不认识，不就是那谁？ 哟，我这名人都来了哈。 今儿到底谁来了？ 大咖来了。 那今天呢，走进我们栏目的呢是跨界艺术家红雪。红雪您好。 大家好。 您呢作为一个跨界艺术家哈、啊、同时也是一位这个美学探索者，那么在北京啊有您的工作室啊，您呢现在也在上着课，同时呢您还在出版着图书。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一块儿来聊一聊您的故事，好吧？ 好的。 那我们就从您最新出版的这本书开始谈起吧。这本书叫做《四时有趣：中国传统节气的美学风物会》啊，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哈。四时有趣，它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图文的方式来讲解我们传统的24节气的哈。那这个名字啊，为什么叫四时有趣呢？ 这个四时呢，其实就是一年的意思，四季、四个季节叫做四时。那四时有趣呢，其实是一个很缩短的一个简单的让大家理解这个书的内容的一个称谓。很多时候我们在过一年的时候觉得时光飞逝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丰富的记忆，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往往因为时间过得很快，这一切呢都变成了一个缩影的感觉。那么四时有趣呢，我们就是想让大家能够在这本书里呢感觉到这一年四季的变化啊、它都充满着乐趣。我们把那些好的有意思的片段收集起来，然后让它变成一个小的绘画集，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哦，那您是怎么想到要专门来通过一本书来讲24节气的呢？ 是这样，因为大家说起24节气呢，就会觉得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概念。那其实我自己呢并不是一个真正从事传统艺术创作这个领域很多年的一个专业的绘画者，其实我是一个时尚插画师。我一直以来呢做的很多的工作都是一些时尚插画的一些，比如说杂志啊，然后还有一些时尚的消费品牌啊，这样的一些绘画的创作、插画的创作。那么我并不是一个真正从传统的角度去阐释这样的一个24节气的一个内容，而是呢我们想从这种像做杂志一样，或者说大家每年就是在我们日常比如穿衣服呀、穿搭呀、生活呀，总会有新的潮流、新的变化，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去找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切入点，把我们这个一年呢像一本小的杂志一样展开，这样的一种形式吧，把它循环起来。 您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我觉得就是除了为大家介绍24节气之外，每个节气里面都用一张画来表示，而且呢还教大家这幅画是怎么画出来的，似乎还不复杂啊，只要我们按照您这个一步一步，好像大家都能够画成这样的一幅画。像这样的一种想法是您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啊，我以前在工作当中，我们也是团队进行工作，所以我以前带过十几个绘画助理，虽然我以前没有当过老师， 哦、 因为以前 十几个绘画助理 是这样的、哦，虽然我没有当过那个像现在这样，就是真的去做线下课程，因为我之前一直是以自己的这种工作室的形式来做独立的插画师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我的插画助理们经常会说那个老师你讲的太有意思了，画时尚插画，画那个大帽子的帽檐、 哦、 大家经常画不好。我说你就想象它是一个疤躺着、嗯、啊，它不是一个立着的疤，它在你头上躺着一个疤、 嗯、 然后你把这个曲线描出来，无论你这个疤前面小后边大还是后面大前面小，它都会看起来很生动啊、然后我的助理们就说老师你讲的太有意思了，说这个好像是一个那个学画画的一个绘画课的一个方式。而且我们呢、其实每一个实际工作都是时间很紧凑，在以前的这种商业插画的工作当中，大家是真刀真枪的要去按时去保证一个非常好的质量去完成工作，所以那时候的工作压力其实是很大的、但是我们每次呢都能一起齐心协力的去完成这个任务，就是要求要把这个绘画的方法能够很好的讲给大家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以前的一个积累吧、在以前工作中的一个积累、 那您刚才也提到您最开始是做这种时尚插画的是吧，时尚插画它有什么自己的特点吗？和一些其他类型的这样的插画相比，它会有一些自己独特的地方吗？ 时尚插画呢，它其实是跟我们看到的这个比如说女生很喜欢的这种美妆品啊服装啊，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消费品的一些品牌跟他们结合的很紧密、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商业插画的一个方式和一个门类但是时尚插画呢，因为以前做杂志或者是整个的这个时尚行业呢，它其实是非常推崇这种创新和变化的它要鼓励你不停的要更新自己每一季都要推出一个新的想法和概念。那整个做时尚行业的这些设计师，他们也会把自己在旅行当中生活当中的各种灵感用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所以我们也非常喜欢这种随着季节一季一季去更新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时尚插画可能跟普通我们看到那些画图书插画呀或者是画游戏插画呀它的形式不太一样时尚插画更多的是一种比较讲求创意的，然后比较勇于去刷新自己的一种方式。 那您平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找自己的创意呢？ 我因为以前特别喜欢旅行，就是在有宝宝之前就是我非常喜欢旅行，我和我爱人我们俩还是潜水员然后也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每年可能除了做一些基本的一些工作的项目，我们也会去策划一些跟探索世界和新知相关的项目有宝宝以前是非常自由的，后来我当了妈妈以后人生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也是从一个全球全世界到处跑然后旅行各种看世界的一个状态，回到自己内心内在去了解自己真正内心的声音这样的一个过程。 您在这个有宝宝之前您不是说您到处去旅行吗？那么这种在旅行当中会发现一些什么东西就能够激发您的灵感呢？ 我觉得一呢就是从大自然当中来的一些我们可以看到的感受到的那些感觉，无论是色彩光线还是一些比如说我们到一个岩洞里那可能它跟我们在一个人工建造的屋子的空间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人在那种状态里和我们在自己的房子里的感觉就不一样。如果我们在深海里我们并没有觉得自己在游泳，因为潜水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在飞所以我第一次在深海的这个沉船船潜的时候摸到那个海龟，一个荧光绿色的海龟，它就从我面前 真摸到它了是吗？ 对，潜水的时候我以为它是游走的但是给我的视觉感觉就是它用它的两个翅膀飞走了我觉得这种可能是跟我们日常的那种生活里无论你的空间感呀还是身体的感受都不一样，这是大自然带给我的另外呢还有一些植物，它们也是非常多很好的一些灵感的来源，植物的一些序列呀还有一 些排列的组合， 嗯， 包括岩体啊，石头。另外人文的部分呢，可能就是到世界不同的国家看到其实一样的生活，比如说我们吃饭、集市、恋爱、家庭，但是在世界各地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颜色，然后去演绎，就每个地方它有自己不同的风俗，吃着不同味道的东西，但好像大家演的是一个很互相能够理解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这种不同也一直给我带来很大的灵感。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您刚才也提到，就是您有了宝宝之后，整个的这种状态、关注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您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母亲，她有了孩子之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注的方面就会不一样呢？还是说，您对于这种绘画的理解，对于色彩、光线、空间的理解，因为有了孩子，导致您要在家里面待着，要陪伴着宝宝以后啊，然后才会变得不一样？ 我觉得可能有了孩子以后的这种女性的变化，每一位女性的体验都不同，因为大家的生活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体验也都不一样。那我说说我的体验，我觉得可能跟我以前想象中的任何一种想象中当妈妈的感觉都是不同的。因为我以前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因为做创作我要遵循我自己的感受，去形成我自己的风格，甚至去寻找我自己的风格。特别是我们做的这种插画师的这个工作，要有自己体现出完全跟世界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了宝宝之后，我最大的体验是我的自我它消失了，我找不到我的自我了。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画画，什么都做不了。因为没有自我是没有办法进行自我表达的。因为在很多时候你和孩子在他真正可能他可以脱离妈妈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存在之前，大部分的感觉我们和孩子是一体的。所以这个自我的概念变含混了。他从一个人变成了1.5个人。因为宝宝他还不能马上算一个完全的一个独立体。所以这种体验是一种很有一点委屈，然后又有一点被迫，但是又出乎意料，又很困顿但充满新鲜感的一种体验。 这个情绪很复杂。 是的。 是吧，很复杂。这种体验其实体会过了之后，那当您的孩子哈已经可以基本上短暂的离开您的视线，也可以相对安全的时候，是不是会对您的整个的创作的风格会带来一些影响？ 我觉得是决定性的，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我以前我觉得我对我自己很了解，但是我对周围的人，对成长，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其实是有局限的。在有孩子之前，我只能理解一部分人和一部分人生体验。有了孩子之后，我觉得我整个的扩容度都变大了。好像我能看到的这种比如说情感的类型，还有人的痛苦，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完全出乎我以前对别人痛苦的理解的。我以前不太理解别人在困顿中、痛苦中为何无法挣扎出自己的那种状态。但我经历了当母亲的这个过程之后，我看到一个孩子他其实是从很无力的状态一点一点成长。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我就会理解到大多数在遭遇困难的人或者能力不足的人，那他们其实是只是处在那种境遇和状态下。那么我觉得不管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还是一个插画师，或者是你做什么样的工作，我觉得心中有爱这件事情很重要。那这个爱是来自于理解和包容的。我们只有能够理解别人的痛苦，我们才能去爱这个世界。 对，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您觉得您的创作的风格哈，它的变化体现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我的创作风格主要体现在我从我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就我以前只做我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像刚才跟您说的，我觉得很自我。那后来呢，我就变成了我觉得绘画和传达信息这件事儿，其实它有很多更大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跟别人之间的连接，还有我们是一些文化、美好的东西的载体。我们要跟大家产生连接，把一些好的东西，有用的东西 能够跟大家的生活融入为一体，所以才做了这样一本书，就是这也是有了宝宝之后想做的一件事儿。 我看过您的相关的信息，您画画已经有30年了是吗？ 也是差不多， 差不多是吧？ 很喜欢画画。 哦，那个时候，您还有印象，就是您小的时候，那时候喜欢画画，是出于一种单纯的喜欢，还是受您的家庭或者受谁的影响？ 我小时候的环境非常有意思，我不是在一个艺术氛围长大的，我是在一座巨大的钢厂长大的。 哦， 大家可能有朋友看过宫崎骏的那个《大炮之家》，还有《钢的琴》，这两部电影可能能够帮助大家理解这种工业化的时代背景。我从小就在一个特别大的钢厂长大，我周围所有的东西都是钢铁做成的，所以我在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会画画，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家人他们也没有从事艺术工作的经验，他们也不知道我会画画，是我后来上学的时候我的美术老师发现，上来就是画一个16面体的一个模型，然后全年级有8个班的同学，我当时就画了这个16面体的这个叫素描吧，就是简单的一个铅笔画，画完之后老师就特别兴奋找到我说，那个你每星期二下午来我的办公室，我要单独培养你那个美术。是我的启蒙老师发现了我会画画这件事情。 那时候您那个16面体画的和其他的同学们有什么样的不同吗？他怎么觉得你在这方面有天赋呢？ 因为首先真正画素描的时候，它也是一个我们对眼睛的训练和认知，你是不是手眼稳定，你能够hold 住这个画面整个的这个线条和结构，其实应该先从一些比如说方形啊、圆柱体啊、棱锥啊、棱柱啊这些入手，再画这个棱球。但老师当时就找了一个很难的，想看看大家的这个绘画的一个状态，然后没想到就是有同学可以画到他觉得比较满意的一个状态，他就很开心。 那时候您是每周二都去美术老师的办公室开小灶？ 对对对， 是吗？ 是这样的。 当时老师是训练您画一些什么呢？他怎样一步一步的把您就逐渐的引上了这个从事绘画的这条路？ 在这个路上有很多帮助过我的老师，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呢，他其实是从事基础美术教育，但他自己是有这种理想的，他很热爱绘画。我觉得这些老师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非常热爱自己的专业，所以我觉得我从他们身上虽然学到了不同的技术，但给我最大的这种精神上的收益其实是一直持续支持着我的，就是对自己专业的这种专注和热爱。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让我觉得对我人生很有益的部分。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因为绘画它有很多不同的门类哈，西洋画、中国画，中国画里面还有各种不同的，比如说有写意啊，有工笔啊，那还有这种山水画、人物画都会不一样哈。那您最后是如何确定说您自己的风格啊？然后确定说您专门要从事这种插画啊，插画师做这样的一个职业，这个是如何慢慢的形成的？ 其实以前呢，我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一直非常喜欢，刚才说到这个启蒙的问题啊，就在我这个画这个棱球的老师之前，其实真正再往前启蒙可能是我的妈妈。我人生的这种非常深处的这个记忆当中，就是北京的那种夏夜，就夏天的夜里，我和我妈妈在一个小院子里画那个张无可的手绢，就是小时候有那个手绢上面有那个花为媒的张无可，我妈妈就带着我一起照那个手绢上去画那个张无可，我当时好喜欢他的那种就是服饰啊、发饰啊，还有我觉得那个就是我心中我觉得很美的一个状态。那后来就是刘三姐，那个小的时候看刘三姐的电影，我就要求我妈妈帮我那个梳一个那里边的头发，就古装的那种头发，然后当时小的时候在我奶奶家的那个 个屋子，在他以前的那个大箱子里还找到我奶奶年轻的时候的那种指尖裁剪的那种古董衣，就是老的那种平肩裁剪的，就是现在我们有肩线，以前是没有肩线的。然后我家里的姐妹们她们就都特别喜欢穿着那个衣服，我心里那个特别爱那件衣服。然后我从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很像现在那种汉服风吧，就是从小都是很喜欢这种要穿古董衣，然后去梳以前的这个发饰，好像我印象中很小就一直喜欢。但我们在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学画画的时代，就9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西方的文化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传媒的这种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这一学习的过程中，多半是通过画西画的方式，素描啊，色彩啊。我们上学的时候，国际上特别多插画师画插画，而且他们已经不用那种以前的制版的方式。是画这种丝网版画或者传统版画了，他们已经开始用电子的方式去画画了，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我和我爱人，我们都是最早一批学那个照相馆的故事，就是用 Photoshop 就是 PS 这个软件，以前它有一个教学的一个课包叫照相馆的故事，然后我们都是看着这个照相馆的故事去学这个画 CG， 就是 Computer Graphic， 就是电脑绘画，所以我基本上在刚才您说的30年里有基本上有10几年20年是没有用过笔和纸的，甚至连油画棒、水彩笔啊这些都没有出现过。 哦天哪，那如果是拿毛笔拿油画的这样的笔来画，和在这个电脑屏幕上画的触感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吧？ 对，差异非常大 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 那会不会因为用屏幕这样一种介质来画惯了，等自己有一天再拿起毛笔的时候就会觉得生疏了呢？ 因为我小的时候最开始画画的时候也是用铅笔，带毛的笔来画画的，所以我们其实是最早是有这个绘画基础的。但是后来做了这个 CG， 就做了插画师之后，有一段时间不用，我意识当中我觉得我可能不是很需要它，因为我的工作就是用它就可以完成。后来呢，我们是因为做了一个项目，去欧洲的这法国的卢尔河谷去探访这些城堡，给每个城堡去画这样的一些水彩画。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想我要重新拿起水彩画。画笔去画一些，因为在外写生嘛，你就是不能带着电脑什么的去画，然后我就想我还是画水彩画吧，我就把我的画箱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然后真的在那个环境下，比如我们去达芬奇故居啊，去很多那个城堡去画画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们也很喜欢画画，就来交流啊，然后大家来看呀，我就想其实真的用笔的时候，我们跟画纸的这种连接跟用数字产品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在那个城堡里看见很多壁纸，它那个壁纸全部都是有点像我们现在康雍乾这种粉彩瓷器的花纹，很多是手绘的。当时我就想，哎呀，这个太漂亮了，这个手绘的壁纸，那跟我在我家里看见的，就是我从小在故宫北海看见的这个很像啊，就是其实是我很熟悉，我小时候又特别喜欢的东西。后来回来之后呢，我们又开始看一些以前的古老的一些纹样啊，包括以前的这个东方的一些审美的一些绘画，就开始想是不是可以尝试用水墨画的方式去画一些水彩画，因为水彩画和水墨画它有很多共同的一个交集。首先它有一些材质电脑是不能实现的，我觉得其实所有的绘画它的根结点啊，就在于这个材料给我们的影响。这个材料是什么好的材料呢？是你用惯了但它又不听话，比如画油画的时候那个刀的那个弹性，还有就是我们画水墨画的时候，这个有的宣纸，这个比如说生宣，它会长墨，就是会有一点阴水，它不那么听话的所以所有的材料其实不管是用什么材料，其实它们都是反映我们内心世界的一个外化。对于艺术家来讲，其实对材料的探索其实是很上瘾的，因为每一种材料它都会带来一种非常非常 新的感觉，会带来一种艺术创作上的兴奋。 嗯， 所以我可能每隔三五年我会选一种我根本企及不了的一种绘画方式。当我一旦熟悉了，掌握了，我可以驾驭它了，我就想我要换一种方式。 哦，那您现在在探索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和新的材料呢？ 我现在在探索，就是中国画其实除了这个，因为写意和工笔是一个比较大家了解的一个划分，因为中国画的概念很宽泛的，我们以前的每一个朝代它的审美啊艺术风格也都不一样， 对 啊，所以在中国画里的这个门类和它的这种流派是很多的。 嗯， 而我们呢，因为在信息时代，我们跟古人不一样，古人可能他们学画画就是到老师家去看真迹，那么大家就看着真迹去临摹，就是这样师承下来它很好的一个绘画体系。而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信息时代，我们随便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各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或者博物馆的馆藏的一些精品， 对， 任何时代的，然后非常广泛的一种信息。所以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是没有办法像古人那样去专注一个方向，作为这个脉络体系里的一个部分的。其实我们是更广泛的一种开放的开源的状态。 嗯， 所以我现在呢在想，我们可以用画水墨画的方式去画水彩，还有就是把中国画里面它有一种不是写意，也不是工笔，叫墨骨画啊，就是它其实是以这个笔触和这个颜色，把它这个勾线融入到这个色块里的一种方法。那这种画法呢，其实跟水彩画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因为它这个不管风格上如何划分，但是它的材料都是用水来做媒介的，所以它是有共通之处的。包括意大利的这个坦培拉蛋青画啊，它也是非常轻薄的透明的一种透明画法啊。我最近在研究怎么能够把这种世界性的透明画法他们的有意思的点综合在一起，然后去画大自然当中我心中的一些图景。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之前看过您的一些作品啊，我就发现在您的作品当中对这种线条的勾勒就有一种这种中国画的风格啊，尤其是简单的几笔就能勾勒出这样一个人物最突出的特点，然后呢在色彩的运用上又是这种很强烈的对比，很鲜艳的颜色，它给我的印象就是和一些其他的插画就不太一样啊，既有这种中国画的这样的运笔的方式，又能够有一种这种西方画的透视的感觉，色彩呢又非常的丰富，像这样的一种风格，您是怎么慢慢的去探索出来形成的？ 其实我觉得这跟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时代的人是脱不开关系的。 嗯， 因为我们能看到这些，我们的生活它就是丰富多彩的。我想起比如说我们在巴黎的老佛爷百货看到这个他们的这个宣传画是非常写意的这种水彩画的画风。 嗯嗯， 他画的这个时尚的人物的插画是一半阴影有的，然后这个亮面是没有的，完全留白给这个观者去填补的。那可能我们去看这个中国的写意泼墨的大师徐渭或者八大山人，他们很多的画里边是很多的运用到这样的一些能够给我们自己观者空间的这样的一种绘画方式。可能我们不把它冠名为某个大师或某个百货商场，我们就把这两幅作品放在这儿，他们给我们的内心的震撼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其实我觉得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在这个时代把你的对天地万物和每一天的感受专注地运用到自己的工作和创作中，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现代人该做的事儿。 嗯，对对对。那刚才聊了这么多您的绘画哈，其实您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跟艺术相关的这个事情也在做哈，比如说既有插花，还有品茗，是吧，还有这个涉及到香道的一些工作，是吧，而且还做了很多探索，您也有自己的工作室啊，也有自己的这样的课程。那么以绘画为中心逐渐拓展出来这些其他的一些门类，您是怎么想的？ 其实我们的生活 好的状态就是开跟合， 嗯， 就是我们每天就是白天我们像一朵小花一样打开，晚上我们要合上。那我觉得我们整个生活的节奏也像潮水一样，它可能是往前拍再收回来，所以我觉得画创作和与人交往，嗯，还有跟大家沟通，那它其实是我们生活中两种必要的节奏。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有的时候我们就要走出去跟大家一起开心的在一起。我觉得好的状态就是与万物一起开合，在好的一个节奏下给自己一个像乐曲一样非常漂亮的波动。那所以其实这种跟课程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课程，是我们想把它做成一种雅集的形式。其实这个雅集是从哪来的呢？因为以前我们在做时尚插画和这个西方语系下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画这个下午茶主题的一些插图，然后也会做相关的这些活动啊，比如说大家在一起喝个下午茶，然后听个音乐， 聊聊天儿， 聊聊天儿，然后那个说说自己最近看到的好玩的事儿，或者是分享一下自己喜欢的东西。那其实在我们东方的这样的审美体系下也有这个部分。那大家知道那个王羲之的《兰亭序》，它其实就是在一场雅集上写就的， 对 啊。而且古人呢，他们有很多聚会的一种方式。那这个比较好的一种方式是，他们可能不一定要在一起吃饭啊，那大家在一起聚会雅集的时候呢，可能会喝茶会插花会点香，会画画，会博古。我们其实是在一起进行这种精神上的交流和交汇，所以其实我们就想把这个课程呢做成一种雅集的形式。所以课的内容叫欢喜雅集，就我们课的名字叫欢喜雅集，对，叫欢喜雅集。这个雅集呢，其实就是大家每一次的时候，我们都会在上课之前先喝茶，然后我们再用一个应季的香。那这个香的话，有可能是线香，这个比较方便的方式，然后也有可能是打香篆呀，隔火熏呀，因为古人有各种各样熏香的方式，它有一些香篆还可以用来计时。 所以香篆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香一根，大家经常看到的。还有呢是香粉，香粉呢它是粉末状的，但是香粉怎么烧呢？就需要一个模具，这个模具上往往是个篆书啊、篆字啊或图案，把它放在香灰上，然后把粉末填进去。再把这个模具提起来， 然后于是这个香粉就成了这个模具的这个空白的那样的形状了， 是的， 一个字或者一个什么。 所以古诗词里经常会有什么新字香烧这样的一些词句，他说的就是这个香是个字。这有的字还可以用来计时，比如说这个可能会两个时辰呀，或者多长时间呀， 烧完， 对吧？不同的时期也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香的方式。那同时插花也是这样，我们看到的西式的插花呢，它可能非常饱满啊。那比如大家如果去欧洲看这个法式园林，它树都要修成方的啊，可能英式园林就是非常的自然的一种感觉。但东方的这种园林呢，和插花呢，它有一个特点。它叫虽由人作，晚自天开。就是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人在插花啊，实际上它又是来自于大自然的。所以中式插花呢，它就是讲究季节，你在不同的季节要用不同的花材，而且呢这个花材要和大自然和你的室内的环境有一个契合。就是截取了一个自然的一个部分在你的这个书案上啊，所以有香有花有茶，那茶就更有意思了，有不同的地方的茶，它带来不同的香气，然后也会应用于不同的季节，给大家身体的感受也不一样啊。然后我们再来画一个跟这个季节跟这个节气主题相关的一个绘画啊，有可能我们还会博古，就是找来一些器皿跟这个季节相关的，也比如夏天我们去找一些蝉，所有的蝉的形状的这个玉呀，玉做的也好啊，有古典的扇子呀、刺绣啊，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图形，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文案和一个意义。我们来在这个季节的当下去研究这个图案啊，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太有情调了，就是说的我都特别想去您那里去看一看、体会一下，是吧？今天您在节目当中